方真天同大家見面啦。咁第一首先睇一睇就係呢個節目咧，就已經係喺嗰個月費嘅計劃入邊咧，就有呢個欄目噶啦。咁啊，陳耀仁博士咧繼續為我哋咧義務去做呢個節目嘅。OK， 咁啊，長話短説啦。嗱，今日咧真係好幾個題目咧，好嘅主題咧，好爆炸性。咁呢個就直情係爆炸啦！如果睇到後邊呢個就係 theoretical quark fusion found to be more powerful than hydrogen fusion， 佢冇個 bomb 喺度，咁但係咧個真正嘅儀器係炸彈嚟嘅，係嘛？ 其實我唔記得 send 嗰個有個中文報導俾你，其實係一位網友佢真係走嚟即係 send 個 message 俾我，話喂睇到有單咁樣嘅報導喎，好似好勁喎，咁樣問我即係可唔可以講咁。咁我一睇即係通常我自己咁，我資料搜集上我比較我唔會第一手用中文媒體，因為通常中文媒體佢就會翻譯嗰、那個外國嘅一啲新聞先。咁我第一時間我就。即係我即刻揾翻嗰段新聞嘅原本嘅嗰個英文嘅新聞嚇，咁、就當然即係揾得到，咁發覺原來係唔錯嘅，即係入邊講個科學係唔錯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一如好多中文媒體，即係如果係一個台灣媒體啦，咁都有一個共同問題就係、始終報導嘅時候對於嗰個科學有啲細節未好仔細掌握，咁變咗寫嘅時候就有啲嘢就會有啲偏差。 我講少題外話啦，呢、這個即係對我嚟講。經典錯誤啊！嚇，咁大家知道咧，以前楊振寧同埋另外一個科學家 Miu 啊嘛， 係 Young Miu 係 Young Miu Theorem 唔記得咩啦。咁、那個台灣嘅一個好著名嘅通訊社，中央社做咩咧？ 係 楊氏模仿理論 ，MILL Miu 係。 咁即係簡單嚟講，就係個 Miu 佢以為係一個即係。有解釋嘅 一個有意思嘅嘢嚇，原來純粹一個姓嚟嘅啫，一個人嘅姓嚟嘅，係一個 呢啲即係理論上咧，就唔應該係一個即係稍微嚴肅少少嘅國家級嘅通訊社入邊出現嘅。咁但係呢個證明一樣嘢就係咧，有陣時咧，中文媒體對於掌握呢啲科學嘅消息同概念咧，的而且確係有頗大嘅問題 有多少先天不足嘅，因為始終嗰個實驗本身唔係發生喺嗰個 地方 中文嘅地方啦。咁我好相信就係譬如話，如果係有更加多嗰啲係來自華人社區研發，或者可能本身負責研究人去發布嘅時候，本身係一個華人嘅時候，咁 因為你可以直接問佢嘛， 可以直接問佢。咁即係譬如呢一單咧，咁係一個好典型嘅。基本粒子物理的一個研究，咁但係有啲好有趣嘅科學可以同大家講嘅，咁但係即係我呢度首先講佢嗰個 嗱，你等我不如等我即係以一個行外人嘅， 好你講先嚇， 點理解呢樣嘢啦？嗱，以前我哋提過咧、就是，就係呢個北韓咁佢做咗原子彈之後，佢做輕彈啦。個輕彈嗰個原理都係同太陽 嗱，一定就係好似廣島嗰類核分裂而起嘅嗰種咁嘅核彈。咁跟住勁啲嘅就整個輕彈，就用核聚變嘅。 係啦，核聚變 嚇，咁呢啲大家噏到嘅呢啲 嚇。咁核聚變我以前都提過噶嘛，就係、是、如果我哋肯定咗有所謂quark，即係更加細嘅一個組成嘅部分。咦，當佢聚變嘅時候，這個能量係咪釋放？其實我以前問過你呢個問題。 有嘅，有嘅。我係記得嗰陣，我係咁樣提嘅。其實物質咧，即係尤其是物理呢啲咁嘅嘢啦。你一個物質由一種叫做物理嘅狀態變做另一個物理狀態，或者叫一個叫 phase transition 啦，上變經歷嗰啲上變之後咧，通常都牽涉住就係話可以有一啲額外嘅能量，你可以有機會挖掘到佢出嚟嚇。即係譬如你話由最簡單嘅氫氣同氧氣燃燒過程混合變成水，原本係一啲兩個各自嘅氣體，跟住佢化學反應嘅緣故釋放能量出嚟，佢係一個放熱嘅化學反應。咁我哋一般嚟講，即係地球上武器都係由經過一啲放熱嘅化學反應嚟去展示威力㗎啦。 呢個所謂熱武器啦。 係啦，咁跟住當然啦，核武器係另外一層次啦，因為佢唔係再係同利用物質嘅化學特性嚟去玩。是利用基本粒子本身的核子的特性來去搶在由核子反應出來獲得的能量、所以就會有核分裂和核聚變這些東西、跟著再問其實因為我們即學粒子物理知道在這些這樣的元素周期表上面那些這樣元素它的核子裡面的中子質子數量有高有低輕嗰啲咁啊，輕害你皮蓬咁樣，重嗰啲去到有，甚至乎更加有超有元素，係嗰啲人工合成嘅元素。咁即係其實就係由翻入邊嗰個 質子和中子在整個原子核裏面的數量來去在這個元素周期表最後排序，而這些特性也可以很有效地幫我們解釋那個元素本身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物理和化學的特性、所以整個物理和化學在基本粒子世界就會可以這樣由物理去解釋到那個化學在這裡、好了，然後就是說我們再追問在那個原子核以下中子和質子，譬如一個氫外面有個電子，它有個原子核裡面是一個質子，如果那個質子本身以下有沒有一些更加仔細的結構呢，大家只是夸克，其實一講這些都是溫書而已。夸克譬如質子來講就是、一個看看兩個叫做兩個 up 一個 down、即是兩個上夸克加一個下夸克，然後它會衰變變成、應該由中子變成質子這樣。我哋係知道呢一啲咁中子同質子係有一個更加仔細嘅物理結構喺裏邊，咁我哋就會問啦：如果我哋有冇辦法去嘗試去、接觸到甚至玩到喺呢一啲夸克範圍嘅一啲反應，會唔會都可以喺入邊去獲得能量呢？咁其實我哋呢單新聞主要講呢一樣，我哋就知道就係話將有分裂獲得能量，將一啲氫聚合亦都可以獲得能量，但現在似乎就是說如果我們有能力去玩到那些原子核那些中子質子，即是譬如說你核那個核聚片、去由氫那氫裡面有些中子質子，我們去將氫裡面那些中子質子自己之間再猜來猜去，會不會都猜到一些可以獲得能量的反應出來呢？ 英文的講法，如果譬如以前就是10 atomic， 這個是什麼10 nuclear， 十 nuclear 係啦，如果你講係quark 嘅就係10 nuclear 啦，如果 atom 就係原子核加埋外圍電子就係一個原子，佢喺一個細過呢一個原子嘅範圍，淨係原子核同原子核撞嚟撞去嘅，咁就十 atomic。咁而家就唔止添啦，而家直頭仲係講緊呢個原子核同原子核入邊嗰堆嘢自己之間嘅嗰種作用。咁就係 subnuclear 咁所以就一個叫佢呢度就用嗰個字叫 quark fusion 啦。 咁呢個新聞咧，佢而家話咧就揾到證據咧，去證即係顯示咧呢、這個夸克之間嘅融合咧，會產生呢、這個超乎我哋想象嘅能量， 係額外能量，甚至乎咧佢反應有同嗰個核氫嘅核聚變好似，咁而且放出嚟嘅能量比氫嘅核聚變更高，咁大家就會問啦，哇！我哋係咪揾到啲更加 強力嘅武器， 更加勁嘅核聚變，跟住釋放更加勁嘅能量？咁攞嚟做武器咪炸得人，咁啊咁啊更加勁咯，咁啊你話以前就純粹化學炸彈，後來就核彈，而家咪夸克彈啊？ 係啊，我就整咗，因為我以前我係提過問過呢個問題。 係啊，咁所以即係其實就一般如果一般大家接觸到嘅時候，你第一時間會諗到呢樣嘢，咁好其實好正常好自然。咁但係當然入邊就我好想借住呢一節就將入邊幾個技術細節就要解清楚啦。即係其實就喺呢篇咁嘅文章入邊咧，佢就可以話係一個粒子加速器嘅研究入邊的，而且佢揾到一種咁嘅核反應。但係當揾到呢種咁嘅核反應之後，距離佢真係將佢做成一個武器，仲要差幾遠咧？咁有排講嘅呢個就 即係簡單嚟講咧，而家呢個只不過係一個理論上嘅我哋揾到一啲似乎係證據嘅嘢，去話俾我哋聽。這個所謂夸克的融合是會產生一個極大的能量， 是 但是如果你說由這一步去即推論到有武器呢、這個、在現在這個都還未成立 的、可以這樣說，我們人類就1945年整到核彈、整到核分裂的核彈、然後當然之後再隔了10年左右才叫將它變成一個民用的發電的技術、咁而喺1945年之前嘅十幾年30年代度咧，其實就先至啱開始發現到咧嗰啲元素分裂點樣去獲取能量，甚至乎開始有證據發現到有機會實現到一啲連鎖反應。咁最其實呢個連鎖反應係一個好重要的步驟嚟嘅。當你找到一個核的反應，它能夠產生巨大能量的時候，是不是你就代表立即可以將它變為一個武器呢？即其實這麼大能量的東西 在宇宙入面都成日發生的，即係但係即係你太空人上到去都會唔會咁容易，即係會唔會俾呢啲咁嘅射線射到咧？咁有都唔奇。但係你話如果要咁集中大量變成一個武器去掉落人哋度咧，咁其實你就要諗下點樣將佢從即係點樣將佢 scale up， 整到好大好大。由嗰個嘅即係譬如整核彈，我哋由發現核分裂。到可以發現到有一啲嘅分裂，我哋比較容易控制到佢幾時發生唔發生。跟住咧，將呢啲咁樣嘅我哋比較容易控制到嘅核反應擺成一個連鎖反應，再解決一堆技術問題，提煉成為一嚿武器，中間都隔廿年嚇。咁我當可話你話未來科技會唔會我哋唔需要咁長時間啦？咁但係最緊要嘅就係話。佢可唔可行先？ 係係係。 而家咧，你雖然發現到一個叫做所謂 quark fusion 嘅一樣咁嘅嘢，佢釋放嘅能量係比核聚變更加大。接住嚟一定問幾個問題嘅，我哋有冇辦法好有效產生佢？好有效產生佢之後，佢係啲好唔穩定嘅嘢嚟嘅，我哋有冇辦法好有效保存佢？好有效保存佢之後，仲要問就係我哋有冇能力將佢咧擺成一個連鎖反應？呢幾樣嘢都成立之後咧，咁你先至諗武器啦。 OK， 咁當然個路途好遙遠啦，但係即係而家話啊，理論上係，我就會問呢個問題：喺自然界入邊，我哋有冇見過所謂呢個夸克嘅聚變？ 自然界就我哋唔會相信冇嘅，但係你話如果喺真係要做出嚟去仔細研究咧？你只能夠喺粒子加速器嗰度做，即係其實你譬如話，好似係箱嗰度而家咁樣，你揾完上帝粒子啊，仲有咩好做咁樣？其實好多就係呢類咁樣，我哋今次報道呢一類咁樣嘅實驗可以去做。咁呢度又要解釋一下啲技術嘢。咁入邊其實嗱呢個新聞講 quark fusion 入邊發生緊乜嘢事咧？佢哋揾乜嘢 fuse 埋一齊咧？佢哋咪揾氫啊、氦啊？唔係嘅。咁大家留意一下咧，我哋後邊有幅圖啊。咁啊，近住阿台長頭頂嗰個位附近咧，就係、是。我哋兩粒所需要嘅原材料，呢兩粒嘅原材料咧，我哋俾個名就一個叫做一個叫 lambda 嘅重子。呢個 lambda 重子入邊嘅構造就都唔係好奇怪嘅，其實就變咗有一個叫有一個上夸克，一個下夸克，同埋一個叫做 charm 一個叫做即係魅力嘅魅 charm 呢個夸克。咁呢度如果唔熟悉嘅朋友咧，又要即係呢度解一解先。咁我哋就問話我哋周大自然界嘅物質原來就由化學嘅元素周期表組成，跟住啲化學元素周期表入面大家都有原子核，個原子核入面有唔同數目嘅中子同質子，跟住嗰啲中子同質子呢喺以下呢究竟由乜嘢組成呢？我哋就話係由夸克。絕大部分我哋所見到嘅元素基本上都係由 up 同 down 上下呢兩種夸克就砌晒呢啲中子同質子出嚟㗎啦。有冇其他嘅夸克呢？有嘅。咁分別就係有個叫 charm， 有個叫 strange， 奇同美strange 就係奇啦 ，charm 就係美啦，同埋 bottom top 底同頂，即係意思。咁六種呢個咁即係咁簡單嘅 lego 就幫我哋砌到，即係基本上砌大自然入邊嘅 所有物質 又唔係所有啦，即係嗰啲原子核啊，嗰啲叫重子物質。基本上就是由呢啲咁嘅夸克砌出嚟嘅，仲有一啲輕叫輕子或者介子嘅嘢，咁其實都係成個叫標準模型嘅一部分。咁另外當然仲有我數漏就係上帝粒子，其實就係成個十八即係十七八個成員嘅一個 family， 即係就係去組成我哋世界萬物。但係其中咧，當然最重要就係話呢啲叫做up down charm strange bottom top 嚇呢堆咁樣嘅夸克。大家都花咗好長時間先揾到出嚟，因為咧，越嚟後邊你未聽過嗰啲，即係嗰啲叫做charm string 從 bottom up 咧，係好重，而且好唔穩定，好容易衰變翻做 up 同 down 嘅。而家咧，我哋所知就係話，譬如好似中子同質子咧，佢就會由兩粒 up 加一粒 down， 或者由一粒 up 加兩粒 down， 咁就組成咗三個框，組成一粒中子或者一粒質子。咁你可唔可以溝其他嘢落去？可以嘅。咁譬如好似而家呢個叫做 lambda 重子，佢就由一 up 一 down 一個 charm 三粒唔同嘅 quark 組成嘅。咁而且佢係唔係好穩定嘅？因為你隔一陣期佢就會，因為個 charm 成嚿嘢本身咧，佢個 charm 就會衰變，佢會衰變就會變翻去做翻呢一個中子或者質子。咁即係呢啲喺 嗰個粒子加速器入面咧，你就好容易用高能量嗰啲碰撞產生好多古靈精怪嘅呢啲咁樣嘅粒子，而且咧即係一路都報告就係發現到好多唔同嘅即係唔同嘅 quark 嘅 combination， 因為我哋有六種唔同嘅夸克，如果將佢用唔同嘅方法去砌嘅時候咧，咁會砌到好多唔同形式嘅重子出嚟。咁但係當然咧，越係重嗰啲咧就越係唔穩定嘅，而且亦都有啲法則喺入邊就唔係任得你砌嘅。咁究竟具體嘅法則係咩咧？呢、這個就問翻阿 Mary Gell-Mann 佢哋呢堆即係。呢堆人啦，咁啊呢个我即系冇时间去慢慢去解释呢样嘢，但系起码大家有个印象就系话，而家我哋所知道咧，物质最基本嘅结构系夸克，三个夸克组成我哋认识嘅中子同质子，有咗中子同质子就会砌成我哋见到元素周期表入边嘅所有元素嘅原子核。所謂的核裂變和核聚變就只不過是這些這樣的質子和中子在個原子核裡面的數目增加或者減少，增加你聚變了它就增加了，你拆散了它變得輕的東西就減少了。現在呢我們發覺在一個巨型的粒子加速器裡面產生了大量的，現在就拿這堆叫 Lambda 的這堆重子，我們將一對這些這樣 Lambda 重子對撞，撞完之後咧，佢會變成形成一個中間，你見到咧有六粒嘢黐埋嘅狀態，因為原本就係 up down charm up down charm 三粒加三粒嘅嘢聚埋一齊喺中間。咁一個好短暫嘅時間，佢哋會將呢啲重新分配。佢重新分配嘅結果咧，你就睇到即係靠比較畫面中間靠近我呢邊咧出嚟嘅結果就係、是、好似上邊嗰就即係上邊呢嚿咁樣啦，就係、是、會係由一粒 up 再加兩粒 charm。都是三粒嘢啊，砌成一粒新的一粒粒子。下面咧就是由一粒 up 加兩粒 down 嚇，砌成為另外嘅，就砌其實砌咗個 neutron 出嚟，砌咗個中子出嚟。咁你會發覺就係呢啲咁嘅夸克，佢高能即係原本 pack 埋咗，拆埋一齊相遇，再重新分布之後咧，就發覺結果產生巨大能量。咁啊，放出高能量嘅一粒，另外嘅一粒嘅重子啊，呢、這個重子即係應該我諗亦係讀到色碼啦，即係應該係希臘字母，大家色碼。不過呢啲符號即係我自己記唔到啦。咁然後就仲有一粒高能量嘅中子啊，咁就喺都係喺呢粒子加速器嘅實驗咧，就揾到呢一種咁樣嘅叫做同夸克有關的核反應喺度咧， 係啊，嗱咁呢個我哋睇到啦，佢圖都嘗試解釋一樣嘢嘅，就係佢係黃線，咁跟住先 energy 啦，即係換言之呢個過程本身咧就會釋放啲能量啊嘛。咁頭先我哋睇下，譬如喺自然界入邊，如果譬如喺太陽，我哋見到呢個核聚變嘅即係釋放能量呢樣嘢啦。咁但係呢度咧，我哋似乎喺我哋嘅現實入邊，我哋未見過呢樣嘢，所以呢個應該係一個理論嘅模型嚟嘅。 一路我哋有理论上面相信呢样嘢，如果发生应该都系释放能量，但系你真系要实验做出嚟就唔系咁容易。难嘅原因就系话你本身嗰啲叫 lambda 即系开头嗰种起始嘅原材料都唔系咁容易有效地产生，而且你仲要将佢捉落嚟，然之后去做一个对撞，佢亦都唔稳定嘅，要好快做嘅，然之后再撞到埋一齐。然之後再觀察佢出嚟嗰堆新嘅嘢，咁所以都係話你要更加大型高能量嘅粒子加速器，所以先至可以幫我更加有效地大量產生我所需要嘅原材料嚟去做我想要嘅呢一個反應。咁其實呢個反應即係你同翻我哋輕嘅核聚變嚟去比較咧，你發覺好似嘅。但係就入邊牽涉入邊嗰啲仔細嘅嘢就有少少唔同。譬如話輕嘅核聚變就係兩粒重輕。拆埋一齊，最後甩咗變成一個重啲嘅氦同埋一粒輕啲嘅高能量中子咁樣放出嚟，入邊牽涉到就係話喺個原子核入邊嘅中子同質子重新分布，釋放能量，產生一個更加重大型嘅原子核。喺呢一個 quark fusion 入邊，相似都係將兩個粒子拆埋，但係由入邊嘅 quark 自己重新拆勻、重新分布，產生一個重啲嘅重子同埋一個輕啲嘅重子。咁更加多就係關乎於入面 quark 嘅重新分布，就唔係中子同質子嘅重新分布啦。咁你會睇到，所以呢個就叫 quark fusion 就咁解 啦。咁最初節目開嘅時候，你就提到就係個中文媒體翻譯咗，同呢個英文嘅原始嘅報導嗰個分別喺邊度咧？ 講啲唔講啲咯？ 講啲唔講啲啊？ 譬如話，我哋而家講到就係佢產生大量核大量即係個更加高能量反應，比起正常嘅核聚變反應嘅能量高8倍。 咁跟住咧，中文媒體就喺呢度停咗啦，就話：哇！如果咁大能量，咪整成一個更加勁咧、勁嘅核彈，跟住又直指 key 咗幅輕簡就逃落去咁樣。 呢、這個就係我冇睇中文過，我睇啲我已經諗到呢樣嘢。 咁啊快嘛咁啊，但係咧，即係我又唔會話佢錯，但係一就我覺得需要更加解得仔細啲。咁喺呢一度咧，其實一路即係個解釋我即係都大家原諒，可能有比較多一啲好專業嘅詞匯喺背後啊。但係即係大家簡單啲嘅理解啦，就係我哋透過利用一啲喺原子核以下更加細嘅結構嚟同透過佢哋嘅重新分布嚟去獲得更加巨大嘅能量。但係呢一種過程係咪咁容易做到呢？首先就係話我哋有冇能力去大量有效產生並保存呢一啲原材料，呢啲叫做 lambda baryon 嘅呢啲原材料，其實好難， 好難，好難，好難。呢啲呢個你基本上 再比較一下核聚變反應嘅時候，個原材料咩係重氫？重氫喺個海度周圍都係。我哋最需要花費嘅就係將佢提煉出嚟，將佢抽取出嚟。抽取出嚟之後要存放，亦都唔難，佢唔放射性嘅，你擺喺度就得噶啦。你好好地揾個不受抗一個兜裝住，裝住或者揾個玻璃鈎裝住重水就得噶啦。即係所要去集中，然之後穩定地儲存咧，唔係一個問題啊。咁即係咁呢個就係嗰個核聚變咗原材料嚇，喺呢一步比較容易做到。然後好啦，你要將佢撞埋一齊拆埋核聚變咧，你要將啲重水拆埋或者重氫拆埋一齊出嚟。好难嘅，需要投入巨大的能量，所以用嚟做武器，我哋都仲可以，但系要嚟去产生民用嘅发电能源咧，而家都仲搞紧，搞咗30-40年都未搞掂。咁喺呢一度咧，我亦都系你整咗出嚟咁唔稳定，你就要即刻嗱一声将佢撞埋一齐之后咧，咁其实都系你需要一个好大嘅仪器将佢即系摆埋一齐吓，佢唔会 可能嗰件仪器。需要的能量已經比佢釋放能量更加大。 係啦，其實你開頭要產生佢已經比好大能量，然之後再將佢儲存擺埋一齊，亦都係需要巨大的能量。嗰嚿嘢做出嚟咧，其實就係成個粒子加出去咁大嘅。咁你可唔可以將佢成嚿嘢抌落去別人哋度咧嚇？然後咁當然啦，佢會釋放出嚟，會有巨大能量釋放出嚟，但係更加要追問啦。我哋可唔可以利用佢釋放出嚟咁巨大嘅能量嚟幫我促使下一步更加即係更進一步更加多嘅連鎖反應咧？呢、這個就關 嗰個 key term 就連鎖反應啦。 連鎖反應，因為如果佢呢度就咁好似一督鼻涕滲咗就冇咗嘅話咧，冇意思。等於我自己我中咗一下輻射，其實我日日都中好多輻射嘅，但係因為個劑量太少，我哋冇事啫嘛。即係我哋人點解會即係嗰啲核彈咁犀利？就係因為佢個輻射嗰個劑量實在太厲害，一下子將個人叮熟，將人嗰個身體入邊大量嘅細胞 破壞 嚇摧毀咁樣。咁但係如果譬如話偶爾突然之間一個半個穿咗過嚟，我哋痛都唔覺得痛添，甚至乎就算破壞咗，可能我哋身體自我修復機能去完善咗嚇，或者甚至乎佢完全穿過我哋嘅身體，我哋完全唔知，同佢完全冇任何嘅即係相互作用咁樣。所以咧，你一定要諗下有冇方法大量地去產生。你要大量地產生，其中一個最好嘅方法就係由個呢一個咁樣嘅 quark 嘅呢啲聚變反應，可唔可以幫我產生更加多 quark 嘅聚變反應？在核聚變的時候沒問題的，因為核聚變裡面產生出來一個高能量的中子，這個高能量的中子可以幫我再撞擊一下其他的重氫，令到它加速產生更加容易產生到高其他重氫的核聚變。另外呢廣島長崎那些核裂變原子彈都是它一個有元素裂開了之後產生兩三粒高能量的中子，這兩粒三粒高能量中子也可以打落其他的那些的有的元素上面，令到它變得更加不穩定，去促使進一步的連鎖反應。 簡單來說就是源源不絕啦， 是啦， 你用一個即是通 過即是一變二，二變四，四變八，佢即係如果你講核裂變更加唔止，一變三，三變九，九變廿七。 嗱，另外一個通道，比如就係有支炮仗喺度，咁後邊咧一路咧二四， 係 一路升上去。佢點著呢啲炮仗，後邊啲炮仗全部會跟住爆嘅。 係，而且佢點嘅方法最係一點二、二點四、四點，即係幾何級數咁點上去，咁先出嚟個彈先勁啊！ 而家呢個就算俾你係跨克，我哋高能量都係點極都係一支。 系啦，你好辛苦先點到一個反應 咯。點個反應？ 你可能你整好多個，一次點十個咁啊？點啫？即係你譬如話，你嗰十個可唔可以幫我去再促使其他嘢發生咧？咁或者你可能再將佢幫我哋去促使其他嘅核聚變反應。咁冇話唔得嘅，但係你本身即係但係唔需要用到咁樣。 好明顯呢樣嘢，因為頭先我問個問題，就因為呢樣嘢喺自然界都 即系冇咯，咁所以就冇呢个连锁反应。 即系我只能够讲喺宇宙初生嘅时候，就呢样嘢比较容易见到，但系即系 唔系？但系嗱，头先你讲话好有意义咯。如果呢样嘢系理论上可能，咁我哋可唔可以推算喺宇宙最初嘅时间系发生过呢样嘢？ 咁我几乎话一定有添，但系就佢唔系一个好主流嘅反应。 哦， 佢唔会帮我哋决定到我哋个宇宙命运，即系差得几远咁样咯。咁但系真系我好希望有人，即系原来有人证明到我呢句嘢系错，因为就有好大发现。即系如果系好正嘅啲嘢，即系即系科学最靓嘅就系有嘢错啊嘛，即系证明到佢嘛。咁即系呢度即系叫做尽力好简单地提咗啦，就系我哋提出几样嘢嘅原材料能唔能够好容易产生，投入嘅能量大唔大？原材料稳唔稳定，储藏容唔容易？原材料将佢引发个反应容唔容易？然之後佢引發反應之後，能唔能夠產生連鎖反應？四大關鍵，我哋發覺咧，喺呢個 quark fusion 入邊咧，都絕不輕易實現。我哋能夠建立一個實驗嚟去令到佢有咁嘅反應俾我哋睇到，我已經覺得個實驗本身好偉大嘅。 哦，咁呢個即係都係名牌大學嚟嘅，就係、是、陀拉維夫大學同埋芝加哥之大啦。 係啊，咁兩間個大學本身都係一啲即係即係嗰啲研究核彈 廢米就喺嗰度。 Fermi 啊，係啦，咁。 好啦，咁簡單嚟講咧，你點理解即係中文媒體點解經常出現啲類似呢啲問題咧？壯大啦，標題黨啦，資料錯誤。 咁咪都係嗰種，你又要趕住牛出，即係趕住寫嘢，趕住交貨，但係你又冇辦法去求證咁多專家，而最衰好多專家又唔係好中意採人嘅咁樣。咁所以我哋先有個科學新知呢個節目，所以嗱聲要搞清楚佢。即係我又覺得我唔係想即係講到好似好輕佻要取笑人，但係其實因為真係唔係咁容易做嘅呢樣嘢。即係所以點解我哋真係要即係有心要搞呢個節目出嚟？我就好希望喺呢度即係講，可以講得詳細少少啦。或者可能如果再有香港媒體想繼續跟進嘅話咧，咁其實或者可以真係考，即係將一啲更加仔細嘅一啲嘢再即係貢獻俾大家咯，就唔好搞到好似嗰啲內容農場標題黨咁樣就算數咯。即係而家喺呢度，我會覺得喺純粹係粒子物理研究入邊，佢係一個好靚嘅發現嚟嘅。我哋可以真係睇到喺原子核結構入邊嘅一啲嘅即係啲叫 subnuclear 嘅反應咁啊，然後即係我甚至乎啊，佢其實個報道亦都有講，大家都有問到就係話嗰兩位做實驗嘅人嚟講，佢嗰、那個有冇可能變成一個武器咧？咁基本上大家都覺得，邊度得啊？即係你哋最慘就係你投入要太大，而且好唔著數。我可能攞咗嚟整其他嘢，都已經殺咗更加多。 我係驚一樣嘢啫，我係驚阿金正恩而家肥仔聽到呢樣嘢，佢以為有得搞，咁就 唔係我最好，佢就以為自己有得搞。佢最好以為自己喺搞嚇，咁啊最嚇咁啊得噶啦。 OK， 咁我第一節結束啊，第二翻嚟咧，呢條新聞更加勁啊。